于定国字曼倩，东海潭人也。其父于公为县御吏，郡绝曹，绝玉平。罗文法者，于公所绝，皆不恨。郡中谓之生力祠，号曰于公祠。东海有孝父，少寡无子，养姑甚谨，姑欲嫁之，终不肯。姑谓邻人曰：“孝父是我勤苦，哀其无子守寡，我老久累丁壮，奈何？”其后姑自经死，姑女告立，父杀我母，立补孝父。孝父辞不杀姑，立宴至，孝父自屋服，俱欲上府。愚公以为此父养姑十余年，以孝文必不杀也。太守不得，愚公争之，弗能得，乃抱其玉具，哭于府上，因辞即去。太守竟论杀孝父，郡中哭喊三年。后太守至，卜视其故。愚公曰：“孝父不当死，前太守抢断之，就躺在世乎？”于是太守杀牛自祭孝父中，因表其目。天厉大雨，遂熟。郡中以此大敬重愚公。定国少学法于父，父死，好定国亦为御史。郡绝曹，补廷尉使，以选与御史忠诚从事至反者御，以才高举侍御史，迁御史忠诚。会昭帝崩，昌邑王争即位，姓淫乱，定国尚书谏，后王废，宣帝立，大将军光领尚书事，调奏群臣见昌邑王者皆超迁。定国由是为光禄大夫，凭尚书事甚见任用。数年，迁水衡都尉，超为廷尉。定国乃迎师学春秋，深执经，北面被弟子礼，为人谦恭，尤重经术事，虽卑贱徒步枉过，定国皆与君礼，恩敬甚备，学士贤称焉。其决疑平法，务在哀官寡，罪疑从轻，加审慎之心。朝廷称之曰：“张氏之为廷尉，天下无冤民；于定国为廷尉，民自以不冤。”定国十九至数旦不乱，冬月请至宴，饮酒亦精明，为廷尉18岁，遣御史大夫。甘露中，代黄霸为丞相，封西平侯。三年，宣帝崩，元帝立，以定国任职旧臣，敬重之。时陈万年为御史大夫，与定国并位8年，论议无所服。后共与代为御史大夫，硕处博弈。定国明习政事，率常丞相亦可。然上使即位，关东连年披灾害，民流入关，言事者归咎于大臣。赏于是朔以朝日，引献丞相御史，入受诏。 条则以直视，曰：恶立负贼，妄议良民，致无辜死，或盗贼发，吏部急追而反系王家，后不敢复告，以故尽广，民多冤结，州郡不理，连尚书者交于阙庭。二千担选举不实，是以在位多不任职，民田有灾害，力不肯除，收促其租，以故众困。关东流民饥寒极易，以照例转曹，许仓廪开府葬，享赈救，赐寒者衣，至春犹恐不善。今丞相御史将欲何师以色此旧，昔一条状，臣朕过失。定国上书谢罪。永光元年，春霜夏寒，日清无光，赏赋以照条则曰：郎有从东方来者，言民父子相弃，丞相御史暗示之力，逆不言也，将从东方来者加增之也，何以错谬致事，欲知其实，方今年岁未可预知也，即有水旱，其忧不系，公卿有可以防其未然，救其已然者否？各以成对，无有所会。定国惶恐，上书自和，归侯印起骸骨，上报曰：君向朕贡，不敢待惜，万方之事大露于君，能无过者，其为圣人。方今成周秦之弊，俗化灵夷，民寡礼义，阴阳不调，灾救之发不为一端而作，自圣人推类以计，不敢专也，况于非圣者乎？日夜为思所以，未能尽明。经曰：万方有罪，罪在朕躬，君虽任职，何必专焉？其免察郡国首相群目，非其人者，无令九贼民，勇直刚纪，务惜聪明，强似甚急。定国遂称笃，故辞。上乃赐安车四马，黄金六十斤，罢就地。数岁，七十余薨，谥曰安侯。子永嗣，少时嗜酒多过失，年且三十，乃折节修性，以赴任为侍中中郎将、长水校尉。定国死，居丧如礼，孝姓文。由是以列侯为散骑光禄勋，至御史大夫，上馆陶公主师。师者，宣帝长女，成帝姑也，贤有幸，永以选上焉。上方欲相之，会永薨，子田嗣。田不孝，薄于幸，使定国赴愚公，其闾门坏，父老方共治之。愚公谓曰：少高大闾门，令戎四马高盖车，我志欲多阴德，未尝有所冤，子孙必有兴者。指定国为丞相，永为御史大夫，封侯传世云。